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来自糯米团的一首单曲。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首歌曲我觉得应该能够看得出来，就是人有的时候会有焦虑的啊，就是老觉得对方没有说爱你，所以呢会想逼着对方说爱我到天长地久，但其实好像也不是这样一种感觉。 我们就没有这种焦虑啊，大家永远爱我们到天长地久。各位已经着急签到了，今天的签到第一名就会蛮不安的说，哎，今天第一名是我吗？当然是你啊！来看看签到前10位啊， 好嘞， 第一名天使，第二名是刘金龙，第三名雪莲，第四名是熊板板，第五名是雪云轩， 来看一下第六名是纪大人，第七名是光海听涛，第八名是朴实 LED， 第九名是豆芽爹，第十名是享受每一天，哎，第十名这名字我觉得挺好听的哈， 你每次都要把人家念成享受每一天， 那应该什么？ 到底有多享受啊？享受啊！ 享受每一天啊！好了，这个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获得了我们今天签到的前十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相关消息。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我趁着周末的好天气出去玩了一下，然后呢高温啊真的是让我觉得说有点吃惊，对比起前一段时间的北京，那么今天呢高温也是持续的一个状况，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就已经有21.8度了，但是受到了上游沙尘天气的影响，今天白天呢我们会有浮尘和扬沙天气，而且北风将增大到4到5级，阵风还有7级左右啊，大家最好不要在这个广告牌下站立，还有这个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沙尘蓝色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外出要注意防风防沙。 是，反正每每呢到这种大风的天气的时候呢，就是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一点啊。继续来看一下今天早晨的这个晴间多云并且伴有浮尘，西北风是2到3级，气温是22到25度，相对湿度20%。今天白天的晴间多云并且伴有扬沙，偏北风4到5级转2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是15%。好了，这是今天说到的这个天气情况哈，还是有一点点的小沙尘的感觉，所以大家要注意一点。但是同时呢，虽然有大风了，但是我觉得温度还是比较高，所以总体来说在外面吹着风的感觉还是挺舒服的。 今天呢，哎，想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好玩的话题。周末的时候，肯定有人刷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在他的摩托车上面放了一只小猪佩奇。然后就戏称我这是一辆社会车辆。 社会车辆好像不是这么一个标配吧？就一定上面有一只小猪佩奇才叫社会车辆吗？ 就还蛮好玩的，大家现在就已经感觉有点被玩坏了一样。 对， 所以作为这么一个经典的卡通形象呢，今天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聊，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动画电影是什么？不是动画片哦，是动画电影。 对，动画的这种形象还是很多的，但是我们也知道经常有长剧集嘛，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是电影的这样一个消息，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动画电影是什么。欢迎大家把这个答案发送到我们的早音秀的后花园当中。最近呢马上也要到6.1了，对不对啊？我觉得甄选一些比较好看的动画电影来作为这个给自己6.1的一些怀念或者回忆，还是挺不错的样子啊。 我们来提前预热一下哈，唤醒大家的童心。互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好，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实际上是最近 3D 版的这个哆啦 A 梦的一个主题曲，来去金贵胜的向日葵的约定。我本来想把那个哆啦 A 梦的那个特别特别出名的主题曲给大家放一下啊，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 一个大嘟嘟嘟，但是感觉跟这个 你果然还是 KTV 的曲库哎， 但是我这个日语不能被日本的朋友听到。 好了，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向日葵的约定，来自于金贵胜。 偶尔笑中带泪，互道晚安如水，就算某天我们各自走远，我也静静守卫，天真直到你回来的那天。爱让我们越来越相信直觉，幸福是有你陪伴着我每个瞬间，就像陪在你身边，还要一起认真执着许每个愿，就有勇气等明天。每当我睁开眼，就有一道光线温暖着我的心，铺满晴天。向日葵般的遇见，哪里有我们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到的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和天桥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乐享四季北京音乐广播的这个第八场的音乐会啊，将在2018年的6月3号下午4点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来进行举办啊。 嗯，这已经是第八场了，去年我们举办的这个联合的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呢是免费发票给听众朋友哈，造福了很多的古典乐迷们。那这一次呢是6月3号下午4点，叫做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因为我们这次要奉送给大家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 嗯，要特别说到的是，这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的资助项目哈。法国甜蜜一股乐团呢是1989年成立的，这个乐团呢是一直致力于重新发掘文艺复兴时期被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以及弗兰索瓦一世这些杰出的代表欣赏和喜爱的音乐作品哈。 嗯，这些刚刚大家提到的啊，就被享誉国际的天才呢，在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对于西方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那1989年成立到现在，法国甜蜜一股乐团一共出片了是22张唱片，收获了大大小小数不胜数的各类奖项，也走访了多个国家和城市，对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发扬和保护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 这叫真正的复古啊，这已经不是这个我们平常说到的复古风潮了，确实呢对发掘这个文艺时期的这个音乐呢是做出很大的贡献。那这场音乐会的形式呢也非常特别，演出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女高音的歌唱家以及4个乐手，他们分别是长笛、双簧管、鲁特琴以及鼓来共同演出。想不想亲身体会一下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是什么感觉呢？那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也就是我们今天早上音乐秀的节目当中，就可以免费来申请这一次的演出门票了哈。 送票了各位啊，终于我们又要开始送票了。这一次呢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公益系列活动的第八场，法国甜蜜一股乐团依然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我们今天又给大家送出4张门票，就送给2位朋友哈。 嗯， 那如果今天就是没有在我们节目当中被挑选的朋友也没关系，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也就是我们频率的官微北京音乐广播，来填写资料并且申请门票。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想跟大家聊一聊你印象最深刻的动画电影。 是 哇，我们已经收到了好多的答案了， 一大堆动画电影已经在路上了哈。不过确实有一些会比较出乎我意料的这样的一些单元，比如说雨若听音说杰克的鼹鼠的故事，小的时候可爱看了 啊。你没看过吗？ 我看过，但是我在想鼹鼠的故事应该不算动画电影吧。 应该是一个系列的动画片。 系列动画片， 对， 对， 就包括这个小鼹鼠的形象后来也成为了捷克的国宝。 嗯， 我有朋友前段时间刚从捷克旅行回来，给我带了一只小鼹鼠， 到处都是鼹鼠， 哎呀萌萌哒，好可爱 呀。你看你还这么喜欢鼹鼠的感觉哈。另外呢不吃鱼的猫说看过的动画电影还挺多的，但是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的就是那首 Let It Go 冰雪奇缘那个主题曲哈。 嗯，还有 Real 也提到寻梦环游记，我觉得特别的赞，这也是上映之后就收获了无数好评的一部动画电影。 对，Ego 说要说印象最深刻的动画电影呢是冰河世纪了，每一部都非常惊艳，尤其是里面那只小松鼠，每次看到笑得停不下来。反正我也觉得那个小松鼠好像几个世纪都没有吃到那一颗桃仁哈，那个松仁对吧。 嗯，大家也可以告诉我们，哎，你喜欢这个动画电影当中的哪个人物呢？比如说太子，他说印象最深刻的是玩具总动员啊，特别喜欢巴斯光年，就看完电影之后呢会认真的觉得说，哎，玩具会不会在我不在或者我睡着的时候活过来。 嗯， 所以为此还专门把玩具摆在桌上，然后偷偷躲起来看他们会不会动。我跟你讲玩具很聪明的， 好萌啊， 你偷偷躲起来看它是不会动的，你最好装个摄像头。 装摄像头它也不会动的，它应该一般会躲在那个摄像头的死角当中再来动起来哈。 说的跟真的似的。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刚才说到了这么多的这个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动画电影，但是刚才你其实也提到了这个社会猪嘛，对不对？小猪佩奇，最近也是席卷中国，甚至是俘虏了很多成年观众的心。但最近呢小猪佩奇的配音演员现年16岁的女孩啊 Harley Bird 是参加了一档电视节目，曝光了不少趣事哈。 嗯，这是原版的这个配音哈，并不是大家通常听到的中文版的， 是英国 的。大家好，我是佩奇，这是我的表弟乔治，这是原版的这个16岁的女孩。她说呢她从5岁开始就给小猪佩奇配音了， 嗯， 到现在已经配了11年。 哇，厉害啊。 而且每小时的片酬非常高啊， 嗯， 每小时就约合人民币8000多元。 这么厉害。 那么算算啊，就每周有超过10万人民币的收入，她现在才16岁啊。 嗯，哎，我就觉得有点怪，她一直没有变声吗？她可以一直给小猪佩奇配下去吗？ 佩奇也在长大啊。 哦，对哦，也有道理啊。突然愣在当场。 好吧，一直我的印象当中就是那个可爱的小猪佩奇了啊。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早音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动画电影，来听到这首歌曲 Fuse。 Do you like getting paid attention? Like, you mix the wrong guys with the right intentions. In the same bed, but it still feel long distance. Yeah, yeah. You're looking for a little more consistency. But when you stop looking, you gon' find what's meant to be. And honestly, I'm way too done with the hoes. I cut off all my exes for your X and O's. I feel my old flings was just preparing me. When I say I want you, say it back, parakeet. Fly your first class through the air, Airbnb. I'm the best you had, you just be comparing me to me. I'ma add this at you. If I put you on my phone and upload it, it'd get maximum views. I came through in the clutch, more than lipsticks and phones. Wore your fave cologne just to get you alone. Don't be afraid to catch feels. Don't be afraid to catch these feels. Ride your cup and chase 那就 Calvin Harris、 Pharrell Williams 以及 Katy Perry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Feels 啊。那这首歌曲呢，去年大家如果听的话应该会感受颇多哈、啊、这首歌曲其实还是挺火的，而且有一种就是特别惬意的氛围在里面。 就刚推出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播放频率过多，所以有听众质疑说，就是他们给你们钱了吗？没有，是真的好听。我们播放歌曲不收费的。 我忽然觉得水果姐给我们钱这件事情很好笑的样子，好笑程度直逼刚才我问你16岁的那个人配音小猪佩奇之后该怎么办？ 我们再重新来一下啊！ 对，我说，哎，他为什么一直会配到16岁呢？ 因为小猪佩奇也在长大啊！ 啊，那不是变成老猪佩奇？ 16岁也还好了，等配到80几岁那就真的是老猪佩奇了。 是，反正今天的这个确实跟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是有点关系了，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动画电影是什么？而且我发现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是戳中了很多人的心，所以呢，我们后台有不计其数答案现在已经涌了过来，对不对？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杰克的鼹鼠的故事啊 ，Mr. 梁也告诉我们说，鼹鼠的故事是有大电影的，是前2年上的，哎，不是单纯的一个动画片。他也提到说，我小的时候呢，像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天书奇谭。 天书奇谭，也都是让他印象非常深刻的动画电影。哇， 天书奇谭这个片出来以后，我觉得直接真的是年龄感十足哈。哎，忽然想让我想起一部影片叫崂山道士，有没有哈？ 崂山，哎，这个也好玩。你知道就是央六经常会播。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好像对很多这个动画电影的来源是来源于央视第六套频道了哈。 是我到现在都还很印象中间的那首穿墙过去，我穿墙过去， 完美点唱机有没有哈？你点唱任何东西都 号称中华小曲库， 小中华小曲库哈啊！然后呢 ，Stephen Lam 说是《千与千寻》了哈，这确实也是的。 也提到日本电影啊，很多人刚刚都已经点名了，都说到了同一部电影呢，就是《新海诚的你的名字》。就是阿乐有提到啊，就是说这个剧情堪称是精品的动画。 对， 还有原来是美男呐，哎，以及阿乐，刚刚都是提到了这个《你的名字》这部电影。 对，当年呢，在这个电影院看到这部片子的时候，觉得确实非常非常感动，而且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动画片可以拍得这么的唯美跟浪漫，而且确实跟真人的真实场景去结合得非常非常好哈。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这个答案发送到我们的音乐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呢，继续看到的是六一儿童节呢，马上就要到了。中国美术馆呢，其实为孩子们还是准备了很多为新时代人物的塑像，这个塑心中最美的老师的这样一个活动，也是邀请了很多雕塑艺术家是现场创作，邀请呢这个儿童美术的老师呢代表现场去担任一下模特，而且呢是组织儿童和家长去现场观摩学习哈。 想想挺好玩的，就是家长带着孩子，然后一起去做一个雕塑艺术，然后你雕塑的作品呢，就是你的这个美术老师哈，其实是一种互动艺术体验的方式。来带领孩子来迎接六一儿童节。那么6月2号下午呢，中央美术学院的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的郑勤燕副教授还有一个讲座，叫做从绘画进入孩子的心灵世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带着自己的宝宝去听一听。 对，反正呢六一马上就要来了嘛，我觉得大家可以用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让孩子过得我觉得算是充分的寓教于乐一点点。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我觉得也算是给大家添了一把柴火，来自于旅行团的周末玩具。 记得北京是你我的家， 总觉得北京是我们爱不够的， 是我这辈子离不开的地方。 我们对于北京这个热爱和这种自豪感体现出来。

Gucci style, making me wild, taking me on a natural high, you know. 我也以为我能够在心碎的时候转身大步拉出重头，在这个危险时候坐在咖啡馆中，温柔只能心中虚构。有人说爱是种烈酒，会让人失去了左右。Oh yeah, 我却对爱有种不同感受，我深深觉得它像是 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呢，静瑜拿出了一份音乐早餐，把自己都吃饿了，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知道我提到馒头、包子、花卷这些的时候，然后再看营养表，哎呦，饿！ 你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把自己说饿的人啊，所以呢，我估计大家听到这一点的时候，估计也有点饿了。所以，如果你现在饥肠辘辘的话，不妨赶快像静瑜说的，赶快去补充一点能量，去吃一点早餐啊。 嗯，那作为我们两个哈，还是继续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出音乐早餐。 嗯，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位呢。哎，吴亦凡啊，很多人会称他为小鲜肉，不过这不是能吃的小鲜肉哈。 对，但是吴亦凡呢，最新的专辑的首支单曲《Like That》全国数字平台已经上线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来自于吴亦凡新专辑当中的《Like That》这首首支主打单曲的相关的消息哈。 嗯，但这首歌曲上线之后呢，也可以见识到它的一个火爆程度。 嗯， 因为上线之后呢，已经攻占了美国的一个数位平台的总榜以及 Hip Hop 和 Rap 分榜的冠军位置，超过了93个小时。 嗯， 另外呢，他的 MV 在本周二在 Chris Wu 的社交自频道上线了之后，观看的人数也是持续的上升。 嗯， 37个小时创下了500万的点击量。 嗯，非常厉害哈。但这首单曲呢，是由吴亦凡的亲力去作词作曲的创作。他的创作初衷呢，是希望这是一首令人舒畅惬意的歌曲。那歌曲当中呢，也是描述了他作为一个男生呢，看到了一个怦然心动的女生，然后呢，他对女生的感情初出萌芽的时候，决定为爱冒险，直接表达他对他的爱意的感觉哈。 而 Chris 也说呢，这首歌希望大家在听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轻松的夏日氛围，不就适合我们现在的这个季节吗？ 嗯，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Chris Wu 带来的 Like That。 I'm about to go with my money on you, I'm about to go with your love.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en we go, it's on you.If we took a chance like that, got me spending all my cash like that. People know what I like that. Girl, like that. Tell me if we took a chance like that, got me spending all my cash like that. Keep on doing what I like that. She'll tell you she's bad, yeah, I love my baby. She'll tell you she'll tell you, I'ma spend a little bag just to keep you living. I'ma spend a little bag, Anytime in the city you can be right with meWhile I'm talking, I ain't frontin', that's the way we live it, yeah. She feelin' me, I can tell by the way she stares. I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 it don't really make no sense, no sense. Who can resist? And I don't wanna miss one time, yeah, yeah. Just me and you, oh, all the time. Oh, you on my mind. Oh, yeah, all the time. Yeah, yeah, yeah. I'm about to throw away my money on you. I'm about to throw it all up. Tell me what you want, we going.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it's all us. I ain't never seen a girl like that. Tell me if we take a chance like that. Got me spending all my cash like that. Keep on doing what I like that. Girl like that. Tell me if we take a chance like that. Got me spending all my cash like that. Keep on doing what I like that. All night on the phone, ay, 24-7 we go, ay, come on baby, give me some more, ay, put it on a show for show, feel so good inside, I know just your style, feel the start to rise, we can get it right though, I don't know if you ride or die, I don't know if you bout this life, I don't know if you're trying to play, let me know if you're trying to play, we can go, we can take new heights like this, we can get it on in the nights like this, turn me up like a fire, heat me up, burn me up like a lighter, I'm about to throw away my money on you, I'm about to throw it all up, tell me what you want and we going,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it's all us. I ain't never seen a girl like that. Tell me if we take a chance like that. Got me spending all my cash like that. Keep on doing what I like that. Girl like that. Tell me if we take a chance like that. Got me spending all my cash like that. Keep on doing what I like that. I don't know if you ride or die. I don't know if you bought this life. 来自于吴亦凡 Chris Wu 带来的一首歌曲 Like That， 好像跟我们印象当中的吴亦凡差不多啊，就一直呢是以出这种英文单曲，而且呢同时呢稍微有些小伤感跟小浪漫的那种情怀在里面哈。 嗯，当然粉丝喜欢的人是特别的喜欢呢，已经以实际行动把它送上了这个不管是排行榜还是点击量的一个高位。 嗯 啊，但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也有朋友跟我们吐槽说哎呀就有点欣赏不了。 嗯，还好了，我觉得反正这个歌的口味呢每个人都可能有不一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我们早音乐秀呢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最多最及时最新鲜的好音乐，而每总会有些人会喜欢这样的一种曲风了，对不对？ 是在早上你不仅能听到好听的，还可以听到最新鲜的以及好玩的。 嗯， 我们想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的话题，来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 动画 电 影。 哎，刚刚有朋友提到说，哎，你们说了半天都是外国的，没有人提到中国的电影吗？我要给我们来打一个 call 了哈。 嗯， 这是 Peter Lee， 他说我要来说魁拔特别棒 啊， 还有大米也提到。说国产良心动漫《秦时明月》， 嗯，确实都是好片啊，而且呢这两年我觉得国产的动画电影也是做得非常非常厉害，像前两年的这个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大圣归来嘛，对不对？ 嗯， 大圣归来这部影片我觉得当时也算是燃爆了一个这个观影的热潮，很多人都说专门去支持一下自己国产动画，而且确实很好看哈。 是，还有像稍微早一些的，比如说像薄荷叶跟 A 小磊都提到了这个宝莲灯。 嗯， 他说这个宝莲灯里面的沉香救母啊，我印象当中当时我真的是感动天感动地。 对， 特别的受鼓舞。 对，宝莲灯这部影片我今天其实本来是打算把它的这个动画片的主题曲来拿出来的，但是我后来想这个是不是有点太暴露年龄了， 你不要这样深情的望着我虽然我是中华小曲库，但我不会给你唱的。 你 太高了好吗？想你的365天。 对啊，你们赶快来就 走。不行了，婚姻了，接下来节目你一个人主持吧。 是，麻雀说呢，这个这个那就十一里说呢，这个狮子王确实有的人提到了很多次都是狮子王。狮子王算是这类动画电影的开山鼻祖之作啊，当时也是一部绝对的大片，对不对哈？ 是，还有凌霄也提到了说，哎，没有人提到疯狂动物城当中的闪电吗？ 哈， 我们俩好无聊、啊、 一个人就行，一个人就可以啊。这段千万不要两个人一起来哈、啊。闪电的那一段确实很有意思，但是我觉得《疯狂动物城》最大的一点是让我觉得有一部动画片可以不是那么感觉是给小朋友看的， 对， 对不对？ 就是小朋友也会觉得很好看，然后大人也可以从当中看到其中的一些深意啊。 嗯， 我也感觉我们的电乐很重要。如果我们俩刚刚模仿的这段没有电乐的话，大家会以为我们台卡了吧？ 嗯。 超慢速。 再来一遍。 闪电。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受不了了。 好无聊、 哦。来一下就 OK 了啊。这个反正具体想知道闪电的这个样子如何呢，哎我觉得周三你不如来一段秒拍子啊，不是。 哎我可以模仿一下，就 来一段抖音好不好， 给大家。对，我来模仿一下闪电。 嗯，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提前给大家放出预告，周三的反正会有抖音单元，大家到时候一定好好看看这鲸鱼到底是用这个身姿来吸引大家呢，还是用这个夸张的面部表情跟动作来吸引大家。 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挑战我哈、如果你有做比较好玩的这个模仿的抖音小视频呢，也可以发送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也会做成一个单独的单元推送给大家。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哎，做 IT 行业太累了，想换一行怎么办？ 按回车呀。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阿联酋航空限时优惠，由北京出发，飞往全球多个目的地，含税优惠票价由人民币4198元起，优惠期至6月5日，详情请登录官网或与旅行社查询。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522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The Shape Shifters 带来的 Sensitivity。OK， 这是来自于这首歌曲的跟当中的感觉。但是呢，我刚才在听歌的时候，看到如如发了一条朋友这个后台当中发了一句留言啊，说郭鹏越来越放得开了。然后听了刚才那首歌曲，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种我在跳广场舞然后放飞自我的感觉啊。 就你知道，可以有这种那个，这就是街舞当中的 rock 步配合起来。哎，这一段也可以录抖音哈、啊。 对，一定要。 刚刚有征集啊，是说大家如果比较好玩的，哈利也跟我们分享了一段说， 对， 哎，我在抖音当中看到有一个爆款饮料，我自己尝试做了一下，真的挺好喝的，学到很多生活小窍门，还有做饭技巧。哎，你还真的是我看到的另类的善用抖音者。 对，关键是我跟静瑜还研究了半天，你刚才在放的是什么添加料哈、啊，或者是添加剂之，或者是调料之类的。 挺好玩的，因为这是个爆款饮料、嗯，大家应该都尝试过吧？就是百香果加养乐多、嗯，然后再加上这。个雪碧，然后搅拌在一起哈，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看看。 对， 不过呢，今天还是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你印象最深刻的一部动画电影是什么？ 对， 我们好玩就好玩在我们的后台当中呢，经常会有朋友不约而同的提到同一部电影， 嗯， 或者说同一个人的名字， 很多。 但是呢，上问下答这个还真的挺少见的。 嗯， 吴先生说没有人提到《大鱼海棠》吗？这是很赞的一部作品。阿乐就直接发过来四个字：《大鱼海棠》。 对，你们俩是关键是都是在7:43这个同一个时间来发送的啊，所以呢看起来就特别有喜感哈。另外呢，这个有人说到了《天空之城》，哎，这好像也是一部特别好看的电影、啊、 哎，特别好玩的是刚刚有位朋友来分享《天空之城》的故事啊，不吃鱼的喵，他说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中午休息，校方为了不让我们出去就放《天空之城》给我们看。 哇，是这样吗？ 你就想啊，电影的吸引力有多大。 小的时候 这部电影应该算是他看过的第一部动画电影了。 没错， 长大之后就觉得说宫崎骏的动画真的是看了又看。 对，你要是喜欢宫崎骏的这种风格的话呢，我觉得你确实可以做到完全不会屁股都不带挪窝的，要直接把这一部动画片来看完的感觉了哈。程程说呢，这个《大圣归来》呢，我们认识的人有投资，电影下来之后呢，我们每人送两张票，非常好看，老板呢也非常有眼光的感觉哈。 嗯，就老板投资的这部电影， 嗯，这个眼光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我不知道这个下一部这个类似于《大圣归来》这样的动画电影，老板会不会投资了啊？这个大家，我觉得你下次可以问一问，什么时候再送你两张电影票，然后也给我们透露点小道消息之类的哈。 不过今天呢，我们是有两张票啊，4张票要送给两位朋友的， 是， 这也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悦享四季系列音乐会的第8场了、 嗯、 这次是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也会送出4张票给两位听众，所以大家互动的时候记上带着自己的手机号码， 对， 哎，方便我们最后的时候联系您送票。 嗯，一定要是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哈。继续我们来看一下中央电视台系列纪录片《文学的故乡》的首映式昨天的举行了，著名的作家莫言、刘震云以及阿来是亲到现场，揭秘了他们文学的真正故乡的感觉。 在纪录片当中呢，著名的作家莫言、贾平凹、刘震云、阿来、迟子建和毕飞宇回到他们出生的村庄，回到了文学的现场，讲述童年往事和创作的过程。 嗯， 揭示了他们是如何把生活的故乡转变成文学当中的故乡的。 嗯，文学的故乡呢，将在6月8号到14号每天20点呢，在央视的纪录频道来播出。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这种文学的故乡的这种题材，这样的一种纪录片呢，能不能够成为大爆款？因为上一次呢，《舌尖上的中国》，反正大家还是挺喜欢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陶喆的《找自己》。那文学的故乡呢，是寻找文学的自己，在歌声当中我们也去找寻一下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吧。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疯狂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荒漠依然变成了绿洲、彩虹下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不用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用跟我说，我只会妄想。

去，我不疼你。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我是星宇。 哎，刚才呢，这个听了曹玄斌的《魂不吝》啊，估计这趟跑步的话，你还是挺有一股魂不吝的感觉的哈。 嗯，但是不能横冲直撞哈，跑步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路人跟车辆，注意这个安全。 横冲直撞， 魂不吝嘛， 是， 什么都不怕的这种感觉。 哎，是的，好了，继续来看一下啊，2017年的快乐男声全国总冠军魏巡，最近呢是在北京的一空间举办了新专辑《魏巡》的首唱会，并且宣布今年呢将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长沙、武汉、西安等10座城市巡回开唱哈。 嗯，但这不是一张同名专辑啊，只不过是取了名字的谐音而已。 对， 魏呢是没有，就是这个未来的魏，然后寻呢是寻 找 的 寻。 他接下来会在10座城市巡回开唱，虽然只是一个歌迷见面会，但是规格差不多都等同于一个个人演唱会。 嗯， 因为表演的曲目都是在20首以上的。 哇，很多啊。他自己介绍呢，新专辑当中的新歌《姿态》以及《My Queen》《Super Love》以及《第一次为爱疯狂》等等，都将以单曲的形式陆续在网上来发布啊。但是呢，这个专辑呢是不受曲风的限制，但是也没有预设什么主题，就像是一篇篇音乐随笔一样，都是随性而作的这样一些音乐哈。 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主题曲，就叫做《魏巡》。 我藏就接着阴霾，也许是过于依赖，不会再奢望等待，孤独的陪着在，用力把心掏出来，将宿命里的空白，是否意味着现在成我孩子所在，快要绷不住的情，溢满眼眶的回忆，即将爆发的憧憬，一直追到他的坚定，将过去一切清理，我要开始新的旅行，坚定目光的倒影。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睡眠中独白，存在的姿态，终于 wake up， 心穿云山人海，山花再盛开，只为寻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I saw you on a Sunday in a cafe, and all you did was look my way. And my heart started to race. Then my hands started to shake. Yeah. I heard you asked about me through a friend, and my adrenaline kicked in. Cause I've been asking about you too. And now we're right here in this room. I get a little bit nervous around you. Get a little bit stressed out when I think about you. Get a little excited, baby, when I think about you. Couple blocks to your apartment, you told me to come inside. Got me staring in your eyes, and I'm not usually like this, but I like what you're doing to me. Ah, what you're doing to me. Get a little bit nervous around you. Get a little bit stressed out.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Shawn Mendes 带来的一首歌曲 Nervous， 也是选择于他最新的专辑啊。这首歌曲呢，我觉得还是挺好听的。Shawn Mendes 终于回归了，也能够听到他的这种绵长，而且呢，我觉得处理歌曲非常非常细腻到位的感觉，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耳膜旁边啊。 嗯，这是首新歌，目前正在打榜当中。 对 ，Shawn Mendes 的 Nervous 来送给大家啊。继续呢，我们来说到的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你印象最深刻的动画电影是什么？陈震说，难道没有人说美少女战士吗？水冰月代表月亮消灭你，这是我最喜欢吃的什么？但是我觉得美少女战士，我印象没错的话，应该也没有大电影吧？ 好像是有的 啊， 嗯，不记得了。我只是觉得这个形象特别的深入人心。我代表月亮消灭你， 是 包括他那个发型， 嗯， 就是那个刘海中间会有一个心形的， 嗯， 我小的时候画画的时候会经常画这样的形象出来。 对，接下来这一条呢，我觉得就算是我的一个怎么说，算是噩梦。或者算是这个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就是超能陆战队当时上映的时候嘛，我就忽然多了很多外号，就是大白。 大白， 对，有人说我像大白，你知道吗？ 那真的是夸呀，就是很可爱呀，就白白胖胖，而且又是一个暖男般的存在。 但是我估计暖男应该别人没有夸我的这层意思，白白胖胖就差不多有了哈。 大白，我觉得如果别人这么叫我的话，我会开心。 叫你，因为你不胖，你当然开心，知道吗？这概念是不一样 的。觉得我很暖啊， 嗯， 很会照顾别人啊。还有像笑笑他爸也提到说，《头脑特工队》 哎 看完就觉得说必获当年奥斯卡， 嗯， 推荐给了很多朋友，所以说笑笑他爸是不是要推荐给你？一个名号就奥斯卡风向标之类的， 对，奥斯卡风向，那不是金酸梅奖吗？哈，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乐的后花园当中。当然，我们今天还会有这个票来送出啊。我们今天会送出的是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公益系列活动第八场 法国甜蜜一股乐团的音乐会啊。这次呢，今天我们将会送出四张门票，所以大家呢在回复我们的问题的同时呢，请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也同时的加的一起来发送到我们的后花园当中。 嗯， 这样的话就会有机会来抽到今天的门票了哈。 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徐静蕾最近监制的一个科幻青春剧，叫做《同学两亿岁》。嗯，哇，真的很敢想啊，我们这几百岁几千岁直接奔到两亿岁了。 对， 五月三十号开始呢就要在爱奇艺播出了。 对， 那徐静蕾呢为了给这个科幻的青春剧来造势，身穿校服回到了母校北京第八十中学，举行了一个开播发布会。 徐静蕾呢什么时候都是就是在打的时候呢，基本大家都是存在于大家心目当中，都是他那个年轻的时候的样子， 是能够看出到青春感跟少女感。 是，所以呢同学两亿岁讲述的他是高中生一末被外星人附身之后展开的一系列青春的校园故事，让我想起了这两年大热的很多的这种青春题材的影片。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GEM 邓紫棋带来的《后会无期》，也选自那一部《后会无期》当中哈。 如海底，当一个人沉了迷，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我会告别，告别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和相聚之间的距离。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这竟是结局。在每个银河坠入山谷的梦里，我会醒来也忘记梦境，因为你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失去的就已经失去。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 中国银行信用卡。

good time. 新婚不想待在家里，家里一起出来 ，everybody body， 不管怎么疏解压力，压力随便在哪里 ，let's have a party. 新婚不想待在家里，家里一起出来。朋友家里聚个餐，点了 pizza extra cheese， 自然没有防腐剂，因为我最喜欢没人管，找到兴趣随便玩 KTV 或者随身听，唱到喉咙没声音，跟着唱盘一起转来转去，跳到几点也没有关系，只要音乐不要断续，今晚让我玩得开心，没有什么放不开，当你看我上了台，说我命中拿着麦，也换我回来了。想待在家里，家里一起出来 ，everybody body， 不管怎么疏解压力，压力随便在哪里 ，let's have a party。今晚不想待在家里，家里一起出来 ，everybody body， 不管怎么疏解压力，压力随便在哪里 ，let's have a party。 来自于葛仲山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Party。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我们今天呢跟大家继续来互动的话题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动画电影是什么。有很多人呢把自己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觉得今天呢真的是也算是大开眼界了，不管是之前的动画片还是现在的啊，然后呢不管是中国的还是这个 国外 美国的或者是日本的，大家都有涉猎啊。我来看一下，但是我觉得狮子王这部动画片呢确实是很多人童年当中的经典。 对， 韩小江呢说必须是迪士尼的狮子王，因为这是妈妈带我看的第一次的电影院看的动画电影，那个时候才5岁，看到后面就惊了，从那以后就迷上电影，而且呢现在成了一个电影的制片人，所以感谢5岁那年妈妈带我走进电影院，感谢狮子王开启了我和电影之路啊。 哇，这很厉害了，也很励志啊。 对， 还有北岛离人提到了一部电影，哎，我觉得这应该是上榜的啊，但今天他是第一位提到的朋友， 嗯， 说神偷奶爸啊，真的很可爱。 哦，对对对对对， 很搞笑，特别喜欢小黄人。 是，好久没有看到这部电影，其实我一直在想啊，这部电影明明的这个主角是那个光头的那个男生嘛， 对 不对啊？但是大家其实每记住都是那个小黄人，其他人基本都没有什么印象啊。 是，我到现在都忘记了到底是他叫德鲁还是他的兄弟叫德鲁。 秦牛说红绿灯快点发，我觉得呢移动的城堡非常好看，我想他应该说的是哈尔的移动城堡，对不对哈？ 嗯，但因为在等红灯啊，着急。 对，所以 省略成了移动 的城堡哈，所以我们还得拼一拼。 做得很对啊，要告诉大家，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啊。你如果在副驾上或者车已经停在路边或者等红灯的时候，就跟我们互动一下，千万不要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发信息，非常危险。 嗯，因为我们刚才也在说今天要送票嘛，所以呢，刚才也说大家把自己的这个名字，包括手机号码发送到我们的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然后佳玉呢直接说了你的名字，让我有点愣了一下，其实就是新海诚刚才那部影片你的名字。 是，很多人都提到了，说虽然很小众，哎，这不算小众了，当时也算是一个爆款啊。 对， 很多朋友都已经提到了，那么也欢迎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记着带上自己的手机号码。今天我们依然是由悦享四季广播音乐会的公益活动的第八场 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将会送给大家四张门票送给两位朋友、 是的，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来填写资料申请门票。好，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任贤齐呢日前在微博当中晒出了一张自己近期的照片，称自己已经增肥了快35磅，人生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了哈。 就从图中看啊，人真的是发福了不少，这个肚腩已经不能用小肚腩来形容了。但是呢，这一次真的不是说他嘴馋吃胖了，而是为自己的新电影来做准备。他还透露说，这部戏后面还要再瘦回来的。哎，有点像之前的这个《摔跤吧，爸爸》的路径，就是先胖，先拍胖的戏，然后再瘦回来， 还挺厉害的哈。 然后笑称说，接下来半年拍戏期间应该都没什么好日子过了。 但我觉得以他这样的毅力的话，下次减肥的时候应该还能够看到他春天的感觉。来，听到的是任贤齐的经典金曲《春天花会开》。 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等待我的爱你快回来。总是假装不经意经过你家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只有路灯卡笑我呆。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分享我的爱。冬天风雪来，花儿谢了依然会开，鸟儿明年一样会回来，只有我等到双臂膀白。 Taking you home. For tonight, I'm gonna get 据 Little Mix 以及 MGK 带来的 No More Sad Songs，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回到今天的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我们刚才呢，这个跟大家一直在说到了，今天呢，我们可能会抽出四张门票啊，应该来说是这一次来自于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公益系列活动第八场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这次呢，我们会送出四张门票了。刚才呢，也有很多朋友呢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发送了自己的答案。那么我们现在就公布一下，我们今天最后抽走两位朋友，好不好？ 对，这次的公益演唱会呢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那么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动画电影当中，有两位朋友发上来了自己的手机号码，他们的答案也挺好玩的。 是 小五，手机尾号是3210，恭喜你。他说还有花木兰啊，里面的小小龙可逗了。小学的时候，我为了学英语，看的我还是原版的花木兰。是，还有阿乐啊，手机尾号是0723，提到了说柯南还有火影的剧场版也都是非常不错的， 还提的真的是，哎，就是好久没有，刚才竟然没有想到柯南和火影的剧场版。 对，来恭喜这两位朋友吧。你没有想到我也帮不了你啊。 是是是，就我就觉得确实是因为他们已经出了很多系列嘛，就包括那个火影的剧场版也出了几部，而且柯南应该是最近好像咱们上次聊到了，也是刚刚打破了日本的票房的记录，对不对哈？ 对，还有这次花木兰呢马上也要上映真人版的电影了，是由刘亦菲主演的哈。 嗯， 众多的老戏骨也是来做配角。哎，今天呢其实我们通过这个话题的分享，其实也是让大家想起了很多自己小的时候可能看过的一些动画的电影。 嗯， 那么今天这两位朋友呢是获得了我们这次送出的音乐会的门票四张。在接下来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送出门票的。 嗯， 没有被选中的听众没有关系，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来填写资料申请门票。 嗯，好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这个收听啊。当然呢，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呢也是给我们拉回到了童年的这个往事当中，是找了一下自己记忆当中那些动画电影。那其实对我来说呢，我觉得不管是原来复古的动画电影，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越来越多的好像很多成年人也可以去看的动画电影，我觉得它现在已经越来越变成了一种现象，而不是真的只是停留在我们的童真的那 个当年的记忆当中啊。 对，最后也想给大家介绍一部动画电影啊。小的时候大家应该看过这部动画片吧，就包括很多人会以此觉得说我要多吃菠菜，就吃菠菜的话就会变得有力量。 这么看来，我觉得这部动画片现在应该确实被重新提及，因为现在很多人小朋友不爱吃这个蔬菜嘛，所以我觉得用这部电影，我觉得大家是不是会更加喜欢菠菜这样一种食物啊。 对，我们说的就是大力水手。 哎， 那么2017年的索尼是制作了一部 3D 版的大力水手动画电影，这是最新一次的改编作品。那么今年这个大力水手迎来了他的90周年诞辰啊。想想大力水手波派已经90岁了。 对，波派哈，这个目前呢他已经在 YouTube 当中来注册了官方的账号啊。当然呢他的这个电视形象呢1929年就诞生了，所以呢2017年呢是马上准备制作一部 3D 版的这个大力水手动画电影，又是一部 3D 版的哈。 今天最后呢也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啊。本周是一路高温的一个天气了，最高气温呢今明两天都差不多有30度左右。那从周三开始气温还将进一步升高，周五周六差不多要到35度左右了。周五还是六一儿童节，我们要清清凉凉的来过儿童节了。 是，所以呢气象部门会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所以本周呢整体的空气质量呢是有点轻度污染的，而且呢局部地区会达到一点点的这个中度污染的水平，所以提醒大家要去防范一下了。好了，这就是今天为你送出来自于早安音乐秀的所有内容，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好，最后为你送上来自于李行亮的爱上夏天，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各位 拜拜。 若隐若现的夫妻准备添加好声音，暖暖的空气，你是那亮丽的风景，爱笑的眼睛，融化闷热的夏季，你像微风吹进我心里。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沙滩遇上比基尼，冲浪要配上墨镜，出差方式一定要帅气，不想变成黑人兄弟，防晒霜不能忘记。如果你没有腹肌，请把啤酒肚看紧，暖暖的空气是那亮丽的风景，爱笑的眼睛，融化闷热的夏季，你像微风吹进我心里。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浪花把心微微荡起，夕阳让暧昧升级，只要有你的身影，哪里都是夏威夷。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那天什么时候会来我不知道，但我会和他站在一起，因为我是他的父亲。 父亲节快要到了，请把藏在心里的话讲给父亲听。你的故事我的歌，帮你实现愿望，我们将邀请你来北京音乐广播为父亲录下你最想说的话。